其实今日咧就高兴啦。点解高兴呢？用高兴呢两个字形容今晚三个小时，绝对咧，即系绝对系适合嘅。因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唔止一位，而且系两位。其实我觉得佢两位做嘉宾咧，差唔多等于二十个嘉宾咁上下，嗰啲气氛吓，嗰日咪就系咁啦。首先介绍肥妈，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边事啊？ 堅琴咁啊，肥媽 Maria Cordero， 咁啊，即係有佢喺度，你梗會有氣氛啦。仲有攞命啊，就揾埋阿黑妹嚟，黑妹李麗霞， 多謝 Albert 阿媽 ，Vince 阿健。 喂，話時話咯，喂，喂阿媽。点解你同阿黑妹咁夹嘅咧？即系好似即系天生一对喎，你两个两姊妹咁样嘅，成日走埋一齐，即系私生活都系咁。 成日走埋一齐都系喎，嗬。 系噶，成日一齐 走埋一齐喎。 无论诶，即系譬如诶，嗱，我哋嗰日咁啊， 我哋又中意食嘢啦。咁佢又叫咗我出行山啦。 哦，行山你又 又又几时开始成日一齐咧？就系我老公叫我打 golf， 叫咗廿年我都冇打。 系 就佢一叫我就打。 系 就由打 golf 开始， 大家就 系啦， 更加常常见面。 系啦，系啦。 咁啊，更加呢一即系，所以一到到唱歌啊，有啲慈善活动啊，咁啊，嗰日嗰日咁去你嗰个 studio。 系啊，系啊，系。 咁啊，肥妈就真系我要俾个 like 你。 多謝 你，真係帶頭咧，即係做咗呢一個賑災嘅活動。 唔係呢個唔係就係我個人嘅，我覺得係啊黑妹啊我啦，我哋全香港嘅歌星，因為呢、這個疫情啊，我哋個個都閂埋門啊，成啊，但係唔代表我哋唔關心我哋嘅同胞，係 啊， 係咪？同埋仲有嘅就係奧運啦，係嘛？唔係四年一次添，隔咗五年先一次。咁、但係我哋香港人，我覺得我哋每一次咧，如果係边度有事都好啦，我哋好团结嘅，我哋嘅艺人就会出嚟。但系大家都唔得闲。 系啦， 咁我就话不如我就搞一搞，咁我就估唔到咁多歌星，我头头仲叫我个妹对 band， 喂，唔该你挨一个钟啦，咁点知 cut 系啊， 喂，你唱四只歌算啦，咁样真系噶。 整下咧，就开头话三只，整下得翻两只。 系啊， 因为太多人咧响应啊。 有啲人唱一只。 系啦， 即系因为我哋太过，后屘再话嚟嗰啲，我哋都唔俾得啦。因为真系一呼百应咧，就系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嘅能力，系因为真系呢个水灾嗰、那个，大家嗰个心啊，我哋香港人咧真系有呢个心去关心有需要嘅人嘅。 系啊，其实用呢一个即系网上嘅即时啊现场直播演唱会咧，咁系无远弗届嘅，咁啊全世界都睇到嘅，即系无论系即系欧美嘅华人啊，都可以睇到系好。即系其实咧。啲老實講啦，即係你話如果話籌錢方面咧，真係計唔需要計嗰啲，因為你冇得計啦。因為其實即係而家中國大陸嘅即係賑災活動，即係嗰啲錢咧，你唔使太擔心。但係其實嗰個心緊要， 個心都唔係嘅，全世界嘅個人都會嚇。同埋我哋最好咧就係係啦，我哋嗰六個鐘頭嘅節目，冇人有一個試 key 或者 rehearsal， 冇啊， 一行嘅你就係唱， 連我哋自己都冇啊，冇人試 key， 冇人 rehearsal。嚟啦，咁就 咦，咁同今晚一样喎、啊，你两个冇得试啊！诶、喂，不如咁啊，我哋开心整只歌先啦，你两个 好啊。虽然系夜晚，但系呢度咧好似太阳咁温暖，不如整个千个太阳啦。 系啦，因为而家啱啱奥运会咧就啱啱今晚就闭幕，咁我哋咧即系。直情將呢一個千個太陽咧喺呢個奧運會閉幕禮嘅頂頭嗰度照耀全世界。 好 ，OK， 好。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开过。 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似我。 先个太阳即系功德无量啊！边个系呢只英文歌啦，就系改编咁，但系真系呢只歌对于香港嘅乐坛嚟讲咧，贡献真系好大。 好大 嗱，譬如啦，阿肥妈，譬如你同阿陈洁玲啊，佢哋一齐做 show， 因为实唱呢只嘅，你唔唱唔得噶，因为咧实在太好啊。 系 哇，一唱咧已经好似头先咁咧，喂，我即刻除晒衫，热得滞。哇，喺你嗰啲咁嘅，即系。太陽的太陽能 不是，還有這個給到別人的那個感覺 很緊要， 是即是大家那個友情那個友誼啊，還有那個能量啊，全部都是正能量的， 是的，所以你說得對，正能量很緊要，所以你譬如你現在做個 TV show 你經常做啦，所以你譬如大 show 這樣，什麼大 show 投籌款啊，每年那些即大的慈善機構在個 TV 裡做，我相信最需要的就是這一聽歌， 冇错， 你如果你有咧，可以成班小朋友、成班同学一齐唱又得， 冇错冇错， 一班嘅歌星一齐唱又得，全场一齐唱都得，全部都系散发出嗰种正能量。 冇错， 我觉得香港即系最重要系越多呢啲正能量歌越好啊。 系啊，真系全世界其实咧呢个疫情咧，大家混埋一齐，真系好郁结啊。 系啦，冇错啦，用郁结睇啦。 其实真系而家我哋全世界最需要嘅系正能量，大家点样去面对佢？大家点样保持清洁啊？保持呢、這个唔好中到呢个病毒啊？大家守规矩之外咧，嗰、那个正能量 最紧要咧， 千祈唔好有个负能量。 系啦，除咗即系真系疫情嘅影响咧，即系叫做 physically， 我哋要真系唔好染病之余咧，个心灵都好紧要。 心境、啊， 心境要正能量，同埋咧要洗涤。因为咧，如果你屈结嘅意思即系话个心啊嘛，拿住拿住，喂，唔系一日喎，唔系一个月喎， 两年啦，差唔多。 咁啊，真系要嘅。所以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好似阿 Maria， 我哋嗰日即系同阿 Uncle Ray 咁一齐，真系嘅系 Uncle Ray 做嘅嘢咧，即系我系 follow 紧佢嘅 footstep 好多年，即系我做咗四十几年 DJ 啦，佢又做咗六十几年， 系 啊，即系全世界系 number one 噶啦， 唯一一个冇啦，佢个 record 冇人 唔可能再破噶啦，点破啫？你有冇九啊六岁？你有九啊六岁，你唔识做 DJ， 你识做 DJ， 你冇未必有九啊六岁，或者你有九啊六岁，有我唔系即系要就你大家短，但系意思系话咧，你会唔会做六十几年一份工啊？ 做到九啊六岁都仲做 DJ 咧，真系 日日播噶噃，咁啊真系我好佩服我哋个契爷嘅，真系好犀利。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心，因为佢做嘅工作就好简单，将一啲好嘅歌曲。 介绍俾我哋一代、一代、二代、三代， 唔简单， 真系 我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靠 Uncle Ray 去解释。嗱，我话咧，点解我哋知道乜嘢叫 Bossa Nova？咩叫 slow rock？ 咩叫 waltz？ 你以前点识 啊？咩叫我哋鬼识啊？佢会解释俾你听呢一只系咩歌，呢一队系咩 band， 呢一个系边一个唱式。佢真系做到嗱，因为 DJ 啊个意思系 disc jockey， 佢系一个 骑师 唱片嘅骑师，但系佢真系解释得好清楚好成，我哋学到好多好多。 系啊，佢96岁。都打咗两针嗰啲咧，而家都讲，但系我96岁都仲啱啱播晒咁多歌，你哋都播啦咁啊！我听到个信息就系咁。咁其实佢有只歌咧，有一只歌差唔多好似系代表我哋向 Uncle Ray 讲嘅说话一样，就系、是、Carpenters 呢一只即系超经典嘅歌。一开始你咁样讲咩啊，阿妹佢话。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哇，好聽嘅， 同我哋咪一樣。我哋細細個就攞起收音機，做咩？ 冇錯。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即係等緊我最中意嗰只歌。我哋就加咗一樣嘢嚇，喺個卡式帶度，一有靚歌就撳落去。 咁咪先？ 梗係錄咗啦，得咗佢錄咗佢，唔使買唱片啊，買唔起啊嘛。呢只歌冇得頂啊。 係，真係 抒情啊嗱。 我起碼幾十年未唱過呢只歌。 你代入去啦。 我好中意呢樣歌。 代入你年轻嘅时间。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 I sing along. They mak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 where they've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those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 today seems rather sad. So much happierChange.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ow.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So far is yesterday once more。 真係有味道啦，真係真係，因為經歷㗎嘛，你親身經歷㗎嘛。 唔係初初幾句仲喺度諗緊歌詞， 不過咧係啊，肥媽平時咧如果上台啊或者電視啊，點會唱呢啲歌咧？ 冇啊，冇機會唱， 冇機會唱，所以今晚就開心嘅，因為。其实 Maria 有另外一面嘅，好温柔嘅一面嘅，你唔好以为，因为唔好谂住一上嚟就哇，喺即系将个咪摆喺个肚脐度嗰啲，未必嘅，可以好抒情的。 佢哋话我有两个咪嘅， 系啦， 阿 Robert 话我摄咗个咪落个肚脐。 咁咧，头先系抒情地唱呢啲 Yesterday Once More 啦，真系我哋都好希望，即系往日嘅情怀咧， 冇错， 都系会喺歌曲里边咧。散發出嚟，我哋都係咁樣成長嘅。咁如果冇咗呢啲經典嘅舊歌咧，我哋都唔知點樣長大，可能唔大得啊！直情，唉，究竟即係你用咩咧？我哋以前又冇電腦，又冇遊戲機，乜都冇。 個收音機啊！ 哇，個收音機就係 我哋嘅全部啊！ 冇收音機，我哋又唔識唱歌。 係啦， 基本上係唔會。今日咁樣大家一齊去唱歌，冇今日， 冇今日， 所以以前都係噶，譬如 Uncle Ray 會播好多一啲舊嘅，咁又有啲西班牙歌咧，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啲前輩啊，筷子姊妹花， 係啊係啊係啊， 仙道拉啊， 佢 專唱呢啲啊，有一隻歌咧叫 Historia， Historia di Amor， 咁咧。中文有啊，黑妹犀利啦！黑妹就喺嗰個演唱嘅地方咧，成日唱呢一種噶啦， 係 咪好興噶嗰陣？ 興啊， 興 啊，興啊！不過改編咗咋？ 如果你我哋心裏只有你， 未有噶，Historia di Amor。 係啊， 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你又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眼泪为了你狂，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许我骂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玩，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何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玩，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何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哇，我都拍晒手掌。 喂，以前嗰啲真係喺個安康咧，直情喺個台下邊嗌上嚟咧，好近嘅啫嘛。 係啊， 有冇唱嗰個叫係《Bar City》啊？嗰陣 係 最耐最耐《Bar City》啊。 最耐 係。有一個頭先你阿 Mary 你唱嘅歌叫我哋Sing Along啊，有一間叫Sing Along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咪都有？而家仲有冇？冇咯， 冇Sing Along冇 ，Sing Along冇 ，Bar City 又冇啦， 都冇埋咯， 冇埋啦， 冇埋啦， 冇埋好耐咯。呢啲都係我哋一人間嘅懷舊啊。九点半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 Maria 同埋黑妹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总结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表现的时候话，运动员取得香港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他表示由衷敬佩，感谢社会各界对运动员的大力支持。林郑月娥认为，香港运动员在今届奥运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他们自身努力不懈，亦都因为得到教练和支援团队的配合，以及体院、港协暨奥委会和各体育总会支持，运动员家人的鼓励和信任亦都属于成功关键。他亦都感谢商界推出奖励，特别是恒基集团赞助的恒基精英运动员嘉许计划，亦都感謝本地大學和科研團隊以科研成果協助提升運動員的表現。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通過的反外國制裁法是全國性法律，採取反制措施完全屬於外交事務，依《基本法》第十八條列入附件三，在香港特區實施是最自然、最恰當的方法。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亦都認為是合適做法，外界無需太多憂慮。對於有意見憂慮反外國制裁法如果在港實施，會損害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影響國際間的交流，譚耀宗回應相關法例並非為本港而做，若果要在本港實施，以本地立法落實較為合適，本地立法過程之中亦都可以澄清各項問題，認為外資無需過多憂慮。他說，下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會在今個月17至20日在北京舉行，只是知道有全國性法律要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未知道涉及哪一條法律。為期三日的工展會購物節下午六點半閉幕，廠商會表示截至今日下午五點，總入場人次超過50,000，總銷售額近6,000,000元。今次工展會購物節在亞洲博覽館舉行，因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限制場內人數。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說，活動反映了消費券效應和市民熱情，他對結果感到滿意。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4066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連續五日在4000以上。防疫重點措施由今日起擴大至栃木和愛知等8個縣，指定區域內的餐飲店需要停止提供酒類，縮短營業時間。有關措施至今適用於共13個道府縣，有效期同處於緊急事態宣言的6個都府縣同樣是今個月底。另外，東京奧組委公布7月1日以來與奧運相關的新冠病毒陽性個案累積有400多宗，其中入住奧運村的有超過30人。奧組委形容以氣泡方式管理奧運村，將對外接觸限制在最小範圍，策略取得成功。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年适逢是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圣修伯里的小王子出版75周年，而本地插画师 Stephen Choi 蔡景康有幸成为首位华人插画师获得法国的官方授权，为小王子绘画插画以及创作续集。续集的书名叫做《爱与光》，英文是 Cover in Light。 这个《爱与光》的英文名呢，直译就是被一些光线遮盖了的，但是其实是一些无常的意思，就算我们在盼望里面都有很多意外会发生，英文就是这样的意思咯。中英文名的标题很巧妙地有少少相反的。 为一部经典创作续集，难度当然高，如果原作是另一个人的手笔的话，这个任务的挑战性就更大了。Stephen Choi 经过多番研究，明白到圣修伯里创作小王子的意图，先创作这一部续集的。 第二部的故事的设定就是玫瑰去寻找小王子，而小王子回去自己星球见不到玫瑰，又再寻找，可能到最后他们排除万难会见回对方的，当中他们都会遇到很多意外或者很多经历。作者本身很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大人都要保持一个童心，当大家经历了这么多的时候，还是不是可以保持个初心呢？这个就是第二集很强调和去探索的问题。 小王子二，爱与光，创作绘画 Stephen Choi。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Yeah. 唔该晒小凤姐。呢只喜羊羊就真系啱晒用啦。呢两个礼拜咧，就真系我谂个个都好似我咁啦。我特别中意运动嘅， 好开心。 咁所以咧，即系奥运对我嚟讲咧，即系日睇夜睇，我唔使瞓都得嘅。 系啊。 咁啊，总之咧，即系好，因为我所有运动都中意咁滞咁滞。 我都好中意诶睇。 系、睇啊， 最好彩我讲埋嗰个字啫。我都好中意运动嘅睇。 不过唔系啊，即系自从啊肥妈咧同埋黑妹咧加入咗我哋嘅高尔夫球会咧，又改咗少改观啊！ 改咗，真系改咗啲。 我都好奇怪，即系我其实都几佩服啊！肥妈嚟打 golf 真系嚟 嘅，系 吓唔系啩？好辛苦噶嘛，老老实实，即系以前嚟讲你死都唔制噶嘛。 我唔制嘅， 卅几度。 但系我个老公叫佢氹我打，咁我一落场，我老公开心到咧，系第一日啊！我呢个真系要同大家分享就，我哋第一去咧，我就去美国登台。第一個場去咧就阿 Trump 嗰個好靚嘅場，咁我話我唔識打，佢帶我去 driving range， 求其你打得喐個波就得噶啦。我一打個波梗係喐啦，佢誒你得啊咁，我唔知啊，原來我話打喐個波就得噶啦，係啊，係 啊，嗰啲叫咩啊？我哋叫大大隻打幾尺， 係啊，係啊，係啊。个打得喐个波，佢话打得喐就得噶，系咩？打得喐就得噶啦，咁我个老公就好开心，即刻带我去买球鞋啦，买球衣啦，买球帽啦， 佢嘅愿望成真啊！ 系啦，买手物啦，买一套啊，成套 系啊， 好多棍用吓，打球打一支棍都使唔使咁多支棍嘅啫？咁就由咁样已经落场打啦。第一日，第一日落场打，咁我老公就同阿黑妹话。多謝你，我翳我個老婆打， 翳咗幾十年， 但係我係全家人都打波嘅噃。 啊， 係 因為睇得你啫。 我全家人都打嘅，我啲孫啊，我老公啊，我仔嗰啲，我仔係響到而家都冇人 beat to record 嘅，響清水灣唔知邊一個洞啊，一竿入洞就好多人得啊，佢係好遠經過個水同個山咁一竿入洞嘅，佢話到而家都未人 beat to record， 佢哋打波，我個孫又係打得好好，但係我望下佢哋。日曬雨淋洗唔洗啊？五點鐘起身孭個死人袋， 仲以為掘曬地咁樣， 係咪？啊！而家慘啦，而家自己去啦， 曬到仲黑個黑妹啊！真係。不過唔緊要啊，以後啊 ，Maria 就變咗阿李隆基話齋就係不要銀， 不要金，只要一支棍，係個一支喎， 一支好啲，斯文啲，斯文啲， 一支棍，一支棍。 係啊，即係好多人都笑我哋嘅初學嘅人，因為初學咧打唔好咪成日掘地啊嘛。哇！你咪好似即系自己貼錢做農夫，又五點幾，真係五點幾起身嘅喎，唔係講笑。 係啊， 仲要搞到滿頭大汗咧，頂唔順。 我試過一次咧，因為我唔識咧，我大力打落去咧，佢個棍震翻轉頭咧，我隻手啊， 係啊，會啊，好㗎，會傷㗎，會傷㗎。 咁就後屘就嗱，人就咁衰啦，學咗之後，唔好掘地啦，真系唔好掘地啦。咁然後就慢慢揾人學啊，聽人講啊，成。咁其實嗰個除咗打波之外咧，嗰種友誼同埋嗰種 最重要 平靜啊， 最重要。 因為我哋去打 golf 咧，我就唔中意帶住個電話成嘅，我擺低。 刪就係刪咗佢。 即係你睇到嗰啲風景啊，睇到個平靜啊，睇到個成，尤其是我同我老公最嬲尾嗰三年幾咧，就係去曬全世界唔同嘅地方，我哋落春城打波。我哋去唔同嘅地方一齐打波，哇！去 Calgary 嗰啲风景靓 到 好似假嘅， 系啊！ 春城都系啊，你以为佢系欧洲嚟噶？我哋去到全世界唔同嘅 golf 嗰个地方打波咧，你睇到即系人好少，尤其是我哋香港人，系睇到一片草原或者睇到啲海，睇到好宁静、好舒服嗰个感觉。 系啊，而且睇到个人心添啦，吓！即系如果对方咧，即系同你嗰个沟通咧，好过打麻雀。系打完一場波咧，就做咗好朋友，係好多呢啲 case 嘅。 同埋咧， 即係個心交出嚟啊嘛，真心。 我個老公話咧，is a gentleman game。嗱，呢個人係君子定小人，你睇到嘅。 係啊，一打 真睇到喎，有啲人掉波，小人嚟嘅嗰個。 唔係掉波，係啊，有 cheating 啦，有啲咧就發脾氣啦，咬斷支棍啊。 嚇點咬啊？ 大把咬得斷，仲用個膝頭哥咯，咁樣啲男人最興。 咬斷啊！咬斷。 唔係咬啊，直情咁樣用個膝頭哥一頂上去。 咬斷咯。 係啊。断噶， 发脾气啊！ 不过最劲嗰啲系咩咧？啊，即系我边一个我唔讲啦，我哋好熟嘅，体型咧就仲大只过你，仲横过你嘅，男嘅，咁咧就即系因为即系其实唔系佢唔系嬲人， 佢唔係壞病，佢係自己嬲自己。貪唔好，貪唔好，跟住咧，成套棍抌咗落水。 唔係嘛？ 係啊，真噶。咁啊，跟住咁啊點咧？唔要啦。咁啊，好瀟灑啊。點知走啦？點走咧？車匙喺個袋度。 哦， 揾人潛落去啊！ 哎呀， 佢執翻啊！ 真係陰功啦，咁啊唔得，咁即係唔可以咁樣發。 唔係㗎，有好多都係咁樣抒發咗出嚟，即係逆住打波咧。即係因為點解咧？好多人都唔覺得，因為一個咁細個波又唔喐嘅，又唔使對打嘅，點解會搞你唔掂咧？即係嗰啲。 哦， 咁啊唔使驚嘅。其實阿妹嗱，你已經係經歷咗啦， 經歷 開始就開始咗啦。咁啊，你都同我打過啦，啊，即係。 打波真系你哋鼓励嘅啫， 所以咧系啦，我而家要同你再用歌曲咧嚟合作一次， 好， 即系如果我同你一齐出场咧，有另外一种感觉噶嘛，我觉得咧打之前咧，大家一齐合唱呢只歌咧，绝对有帮助。 系， 你跟我呢个师兄， 哦， 出场打十八个窿， 好， 而家第一个窿啦， 好，嚟啦， 系开始啦，系 warm up 啦，嗱，阿妹姐，我哋开始打第一窿。好容易打 birdie 噶 ，no problem。OK，go ahead。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嘲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如果打得唔好咧，唔好抌咗套棍，用歌声代替可以。 未来梦。就如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走，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哇，好正好正， 哇，我呢个双打合作啊， 真系好正， 呢啲歌 歌词真系好好， 好靓， 又系你讲正能量， 正能量 送俾加拿大嘅朋友听。 系啊，好啊，嗰个朋友叫咩名啊？ 我又唔记得咗， 记得咗啊，好朋友啦， 好朋友啦，加拿大嘅好朋友， 黑妹个好朋友啦，总之 好开心同阿 Albert 唱啊， 系啊，就打完波又唱歌，唱完歌又打波咁就系噶，大家都系。即係經呢兩樣嘢咧，可以輸送友誼。我覺得即係嗰個友誼咧，打波我 highly recommend 啲朋友。即係所以呢幾十年咧都，我即係大大話話都介紹咗好多朋友。 嗱，以前啲人話咧，如果你睇呢個人想睇呢個人真定假咧，就同佢打麻雀。 係啊。 而家咧，你想睇呢啲人真定假咧，就同佢打 golf。 係啊。 點解？ 佢忍唔住㗎嘛。 佢忍唔住啊嘛。 佢真真脾氣啊。 真性情。 因為即係其實你打麻雀都可以係舒舒服服喺冷氣房嗰度啊， 佢都可以扮下， 係啊，同個未來外母啊，咁咪鬆下張啊咁嗰啲咧。但係打波咧，你如果你冇技術，其實你好難鬆張嘅，即係你好難炸低嘅。 你睇嗰啲人咧，有時跌咗落沙池咧，打兩下都淨係打落個沙度咧，掹到係咁坐落啲沙度，咁你已經知道呢個人個脾氣去到邊度，即係好緊要啊！ 脾氣啦，同埋咧，如果係小朋友，我都好推崇，因為點解咧？小朋友如果能夠喜歡，好難喜歡嘅，因為佢覺得悶啊嘛，即係佢冇朋友一齊嘛。但如果佢能夠肯咧，即係好似而家我哋代表香港陳志成咁，佢細細個咧幾歲開始打，咁但如果佢能夠咧，佢哋就會學識點樣 manage 自己嘅情緒。 肯嘅，如果你譬如你屋企人有打咁啊，我記得我屋企咧就係我個孫啦、我個仔啦、我老公啦，佢哋幾代人坐喺度咧，淨係睇 Tiger Woods 啊，睇嘢， 係 一齊嘅，嗰個波一唔入咧，一齊起身，哦，嗰啲感覺啊， 幾好啊！你話如果真係個仔又中意睇親子活動冇得定，喺屋企都得， 係 咪？成家人睇三代同堂又得， 係啊， 幾好嘅。咁最緊要有共同嗜好啦。咁好似呢兩個禮拜嘅奧運咁啦， 係 真係噶。你我就有啲唔睇嘅，有啲咧嗰啲打曲棍球我唔識。 我睇嘅， 哇！我睇 曲棍球都睇， 因為我都打嘅。 你知唔知啊？阿 Albert 同阿媽，我真係睇到喊 啊！有啲係 有。 你睇跳水就知啦。 系啊， 跳水14岁，你谂下佢咁细个，哇，已经跳到咁出色。 系， 你谂下佢哋落咗几多苦。 佢讲翻佢以前个古仔先知，先 惨啊！你打 乒乓波， 打乒乓波几绝啊！冚落去佢又一板，冚落去佢又又一板。 喂，你唔好冚到我啊！你阿妈， 喂，真系， 喂，你冚到我啦！ 好紧要噶，好紧要。同埋嗰两姊妹咧，佢妈生嗰个咧，跳嗰啲绳嗰啲，哎呀，佢后尾个打咗个击喎。哎呀，我真系有睇噶，我乜嘢都睇噶，我乜都睇。 其实有排可以而家科技先进啦，就可以就抄翻啲旧嘅，几时睇都得。 同埋我哋香港好巴闭啊！ 哇，真系赞晒！ 再恭喜先啦，俾啲掌声。 又金又银又铜啊！ 一二三系，一金二银三铜啊！哇，真系。总之咧，香港呢两个礼拜咧，所有喺商场又好，喺屋企又好。 好熱鬧， 嗰個心齊心咧係贏咗嘅，香港人贏得好緊要， 齊心 大家都贏，有我就有你呢只歌揀得好喎， 係 你特登嘅， 都唔係啊，突然間， 喂你介紹下呢只歌啦，幾得意啊！ 呢只歌咧就好得意嘅，呢只歌咧係劉家昌嘅歌嚟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要學國語咧，邊度識學啫？咪唱劉家昌啲歌，因為好容易嘅。佢來來去去都係得嗰幾句歌詞嘅， 係啊， 所以你聽兩次就識。 劉家昌嘅特點咧就係佢啲歌咧好容易上口，係 啊。 就第二咧就好短， 好短啊。 第三咧就冇心字嘅， 冇 repeat 又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都係嗰段嚟嘅。 係啊， 哇！阿媽，我真係要讚下你先。 點解？ 你真係唔識中文嘅喎。 我冇學過㗎，我靠認字嘅啫。 但係佢認佢個樣。 係啦，嗱，而家你咁樣咧。我唔識㗎啦，我淨係識寫自己個名嘅咋。你餓咩啫？ 寫就唔識寫。 呢個人個友誼之光，你哋幫我譯㗎。係 啊， 係咩？ 我有份同我幫佢譯㗎。佢唔識中文㗎，咁我哋用啲英文啊嚟拼音俾佢。 友誼之光，佢幫我拼嘅啫嘛，我就覺得好醜啦嗰陣時。咁所以我就一日揸住嗰啲歌詞啊，拍嘢嗰啲嘢，周圍問人啦。即係茶水，我又問咩？呢個咩字啊？呢個咩字啊？搭的士又呢個咩字啊？ 唔係，即係老實實就我即係講真心話，唔係嗰啲大家大家敷衍或者即係賺，而係真心嘅。即係肥媽咧係一個好聰明嘅人。 唔係，我勤力。 唔係勤力兼聰明，好聰明。 好聰明， 真係好聰明，冇可能嘅。你以前你講咗好多啦，邊有時間？ 读书啫， 系啊， 你点会 十一岁做嘢到而家？ 你做真啊？ 十一岁做嘢到而家，我做紧五廿几年嘢。 唔系咯，佢住中文就更难学。 但系到而家都有样嘢，譬如我响个电话度用手写嗰啲字咧，佢成日都唔出嚟噶， 因为写错。 我冇错噶，系嗰个字嚟噶， 系嗰个字，但系啲笔画咧， 佢哋就系话我诶呢笔画啊。咁我都未學過，我點知邊度筆邊度畫啫？ 唔緊要，嗱，以後咧有啲咩奇難雜症咧，打電話俾我，我同你譯曬佢。OK， 我要睇。 有我就有你， 係我而家識睇曬㗎。 劉家昌。 只要有你在一起，河水也上河甜蜜。阿妹，我需要你。 肥妈， 我需要你。 哎呀，我爱你， 我爱你，人儿心儿永不离，就像沙儿碾成泥，可见我要多么爱你，是不是很正？ 非常非常标准，好犀利。 在爱的世界里，有我就有你，只有和你在河水也上河甜蜜。阿妹，我需要你。 肥妈， 我爱你， 我爱你， 人儿心儿永不离，就像沙儿碾成泥，可见我有多么爱你，就像沙儿碾成泥，可见我有多么爱你。喂，真系好刁绝喎！就想就像沙儿碾成泥，变成泥，大佬。 哇，你啲国语都掂啊！ 我就系啱啱想问你，呢啲就认字，呢啲你都识。 系啊， 像沙儿黏成泥嗰个黏字你都识， 系啊，认就得咯。嗱，你冚转我写唔翻出嚟。 哇，真系啱啱调转人哋只烂泥扶唔上壁，但系你啱啱你即系沙儿黏成泥，即系黐住啦，好嘢。 得几句歌词嘅啫， 几句歌词。 系啊，嗱呢啲歌咪好咯。佢所有歌都系悲哀、美兰和艾怡都系噶。 时光一去 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一样噶。 你曾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一夜相随。 呢啲咧，喂，要一路咁样唱落去咧， 最红了花。今夜点了心碎，你就要变心，生时光难倒回，我只要在梦里相依偎。 哇，呢啲往事只能回味。 我话俾你听啊，刘家根唱个歌，你就系呢几个 chord， 你可以埋唱五个钟， 都系呢几个 chord 你一路唱落去啦。一路唱落去都得噶啦， 大把歌系， 大把歌。 因为我哋其实咧最紧要就系我哋啱啱细个成长嘅时候，就七十年代。 系啊， 七十年代咧正是刘家昌所有嗰啲作品喺香港泛滥啊， 哇，犀利！ 所有嘅歌都 hit 嘅。咁啊，因為佢唔係淨啲自己唱， 係啊係啊， 佢啲徒弟犀利， 佢俾油 雅 啊，俾好欣妮啊，好多人唱嘅， 好多個個都唱佢嗰啲歌，咁所以佢係即係叫做台灣音樂教父啦，嚇咁啊啱嘅，因為嗰啲歌真係全部都 hit 嘅， 咪初人哋叫音樂王子嘅， 係我知啊， 教父啫， 咁佢又真係 佢就嗰陣時都幾後生嘅，一路咁升上去㗎啦，就再遲多兩年就音樂爺爺㗎。 喂，你講緊七十年代，你減一減條數。是五十年前喎，啱啱 我啱出道咯， 我以为你是出世的。我又啱出世啫， 我出道咯， 你已经出道噶啦，哇，太犀利啦！ 但系我哋嘅心态咧，你睇真系我哋三个，我哋嘅心态冇大过噶，呢班靓仔靓妹嚟噶，真系冇大，即系中意音乐嘅人真系真系。 咁啊，所以我揾一日，不如咧，我揾嗰啲 Mirror 上嚟呢度噶，同我哋三个一齐唱。 好啊， 你先，心态夹，你心态夹唔夹先？ 我哋要唱呢只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他们未必识的。 啊是吗 识不识的啊这个歌是他们的。 不是。 不是我们细个的。 我们细个 来 的嘛。 他们不就说未必识咯。 是 吗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那我们不要那你们有前辈先有后辈你现在要教他们的啦。 好好好好 是吗 OK, 各位小朋友 我哋又要學返小朋友。 唔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呢無論幾多歲呢我都當佢哋係自己人自己屋企人 係 有小朋友有長者。由而家到十二點我哋依然都喺度我哋有黑妹啦有肥媽啦人間見。 有 Albert。 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影響國際間嘅交流。谭耀宗回应相关法例并非为本港而做若果要在本港实施以本地立法落实较为合适。本地立法过程之中亦都可以澄清各项问题认为外资无需过多忧虑。他说下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今个月17至20日在北京举行。只是知道有全国性法律要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未知道涉及哪一条法律。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620公里，预料是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多谢 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何思培、 欧海纯、 谭海林、 何南慧、 杨真理、 郑丽梅、 黄君涛、 何欣涛、 方印、 陈希文、 郑俊良、 石伟雄、 蔡晓峰。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咧表现都系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嘅努力。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全球华人在歌颂，也是好声音的一种。 阿爷慧眼英姿识英雄，今朝齐定论流行者运动。Hurry hurry， 夜夜将音乐来推动。 Stay away, drop, stay away。上轮英雄。多个奖牌被歌颂，拿冠金牌、银牌、铜牌，辛苦训练牺牲真有种。 能为你打气鼓掌，分分 秒秒好紧张，望你会顾虑继续迎难上，在这一刻得遇上，梦想终于到此刻都会渐渐变美好回忆。 那一刻，世界像停顿了。千家华人在歌中，也是好声音的一种，真有种， 真有种， 真有种。 哇，喺够气氛啊！因为大家可能咧，即系刚刚喺电视嗰度睇紧呢个奥运嘅闭幕礼啊嘛， 冇错。 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即系过去嗰两个星期咧，我哋都每一天啊都系睇住消息啦，新闻又系啦吓，即系电视直播又系啦吓，所有嘅新闻都关乎奥运会， 冇 错。香港啊更加啦， 系啊， 即系香港有史以来破咗纪录噶啦， 真系开心到不得了。 一二三，呢叫做一二三，2020嘅奥运会。咁诶，头先呢只歌咧，大家都听到有好多奥运嘅消息喺度，咁啊，大家都从来未听过。其实我都是第一次接到呢只歌啫，因为点解咧？有一班有心人，亦都系我哋乐坛嘅人嚟。咁咧就作曲作词嘅咧，可能你哋都识噶啦，可能佢合作过好多好多次。就系阿邓志和打鼓嗰个咧， 阿 和仔啦，咁佢又编曲啊，又咁呢只歌系佢作噶，咁啊曲词都系佢作。咁啊唱歌嗰个男人系边个咧？就是钟伟强，就是 Simon 钟嘅。Simon 钟咧就系即系佢都唱过嚟啦，咁亦都喺一两年前佢参加嗰个中国好声音咧，代表香港区出战嘅。咁啊即系都赢咗，都入咗总决赛啊咁样啦。咁啊同埋另外两位女歌手都系参加过呢、這、一个。中國好聲音嘅，咁一個代表加拿大，一個代表，咁就好好心，好有心咧。咁多人咧就聚埋一齊啦，就作咗同埋唱咗呢只叫做《奧運場上論英雄》。唉，有句歌詞， 我哋應該真係應該 係聽一聽，係啦係啦，大家可以即係將呢一個奧運嘅精神咧延續少少啫嘛。第一個鐘十點。十分啦，十点同十分，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住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肥妈 Maria 同埋阿黑妹李丽霞嘅。咁头先咧，我哋咧就兴之所至咧，就唱咗唱咗好多嗰啲国语歌啊，我哋唱嘅咩？我哋咩？往事只能回味。 我哋即系唔执，就唱咗好多只歌嘅。 即系你讲咧，即系嗰个道理咧，就系刘家昌作嗰啲歌咧， 系 好多都系呢一个曲式， 冇错，同埋嗰几个 cut 嘅啫。 嗰几个 cut， 咁咧就因为咧容易上口， 冇错， 同埋咧就容易记。咁咧亦都令到我哋阿 Vince 咧同埋阿健咧，就你唱乜佢就跟得到噶啦，绝对唔会为有。 不如我哋就由呢个月儿像柠檬开始好唔好啊？ 呢啲叫做 好唔好啊？ 四个字叫做唱得兴起， 系啦， 唔好俾佢停。大家心机旁边嘅朋友，我相信 OK， 亦都会可能跟住我哋唱。如果你系一个资深嘅乐迷，喺七十年代嘅时候，如果喺香港或者系世界各地听到中国歌嘅，梗系呢一扎歌噶啦。喂，嚟啦！ 转翻低个气先，我要企起身唱，太高。啦啦啦啦啦 啦，月像柠檬，淡淡的画天空，我俩遥遥担当， 散步在月色中，就像是鱼儿在向右海中，两旁的椰子树是海浪匆匆，多少样起落拥有，正轻轻一头，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 既然呢月儿像柠檬就高高挂在天上，即是差不多夜晚了， 是啊， 是发梦都没那么早，未早，而家就即刻发。 好啊 ，OK， 寻梦园， 唔该， 寻梦园啊，边时知唔知啊？哎呀，我哋冇得夹嘅，冇错啦，就系呢首，差唔多咧。当年咧，七十年代每一个歌王歌后都唱噶啦。 我要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离怪我想把离别流着眼泪好难骗，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又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 哇！呢只嘅《寻梦园》咧，我记得青山丽又唱啊，杨颖又唱，个个都唱。我哋啲歌迷个个都唱。我细细个咧唔好唱中文歌，但我识晒，因为咧嗰啲歌咧好容易入脑嘅，即系行过街边咧，听得三五次咧，佢又 唔系有好多嘅嗱，譬如呢啲咁动则动则啊，美兰美兰， 我爱你，你像浪花的娇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浪花的娇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等到梦断了爱着你，因为你梅兰有时期，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浪花的娇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哎，梅兰梅兰，我爱你。 喂， 呢时 我真系要服你两个，你哋两个都唔系呢啲年代嘅，点解 佢廿几卅岁嘅，点解会识晒嘅咧？ 同埋仲要我哋望一望佢就知道我要 repeat， 望一望就知道我哋点样。 喂，睇翻你咁咧，以前咧即系除咗嗰啲曲式咧，即系刘家昌嗰啲曲式之外咧，嗰啲填词人咧即系好容易捞。 系啊， 几句咧就完，仲咪咧唔系你爱我就我爱你 啊， 系咪啦？头先咧梅兰梅兰我爱你啊，呢个爱字咧就差唔多只只都中嘅。 有， 因为叫做因为我爱你啊，好听。系你熟悉啊呢只系咪？ 哦，呢只好。 我有一天在那街上遇见你，有心过去和你招呼说情意。你仿佛有一朵碧，两只眼睛望着你，我实在喜欢你，想要认识你，我俩做朋友没关系，谁知道你觉得了不起，好像世上只有你，是因为我爱你。 嗱， 冚唪唥都系咁动作， 都系动作，动作，同埋都系我爱你，你爱我。呢只歌咧，阿张帝嚟呢个节目去唱嘅，佢叫饮歌嚟噶嘛，佢系将呢只歌咧，佢真系好犀利。 佢改晒词嘅， 佢随时改噶。佢话你又以为佢咧表演嘅时候咧，就喺个台嗰度咧，因为可能揾咧两个都系类似咁嘅样，佢哋多数唱嗰啲歌词。诶，唔系，嚟到呢度咧，直情好似叫咗我哋求其噏一个主题俾佢，佢即刻改，佢即刻唱晒用呢只歌。 咁我哋都得，我哋都得嘅。好多人得嘅， 粤语又唔得，英文得， 英文同埋国语都得，系啫，净系得英文同国语，粤语系一定冇可能， 冇可能嘅，因为唔啱音噶吓，冇理由可能，我爱你，你爱我，系啊， 粤语真唔得， 继续用爱都得噶， 好啊， 一样 啊， 可爱的人生， 可爱的人生， 哦，系啊 ，Vince 系啦，系啦，一冇错。 时光不让人繁华不同，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开心的时候就手拉着手，悲哀的时候就放下了手，一个寂寞的活着不久，一个寂寞的叫人生。 喂，这个真的因为太快啲字，我哋啲 睇唔切啊！ 我哋啲眼啫， 唔系即系阿肥妈，你已经好叻得吓， 系咯， 即系我哋真系好少咁样 jam 啊 ，jam 到咧就系歌都唔知啊，唔系话求其 jam 啊，即系连只歌都唔知唱咩歌，唔知咩 key， 唔知咩拍子，嗰啲歌词更加难。 我都唔知系咪又揿错咗，揿错咗啦，梗系唔系呢个， 唔紧要， 唔紧要， 有啲咧，我包你唔使睇嘅， 系咩？ 叫做泪的小花。青山嗰只， 唔该， 又系。 在雨夜里飘落下，望的花白的花。就像是含笑的花，为了什么总把头往水下，怎么的不说一句话，见他泪笑，见他不说话，留下我心牵挂。 再走， 在今天里见到你， 哇，那么厉害！ 在 RPHK 有 Albert 和黑妹，还有我自己，唱下去很欢喜。 哇，厉害厉害！ 为了什么，总把头儿垂下？我见到你不会哭，一起去打 golf 去。 Thank you， 厉害 ，Thank you。 原来咧，即系以前我哋有个急字歌王，原来我哋香港有个急字歌后，我都唔知道真系。 其实我成日作咧，我就反而唔会用人哋啲歌 音， 我系会连埋个歌词，连个歌作，但作完唔记得 嘅。系，梗系咧就即兴噶嘛， 系啊，成日都唔记得嘅喎， 真系好嘢。 但系其实有好多嘅。就算以前啲英文歌又好， 成日都咁样玩得多咧，个脑筋啊真系灵活多。 我试过一次咧，见到有一件真事嚟嘅。 系 They ask how much I love you。我睇嗰个那个菲律宾歌手 Twelve of Never 喎。 系佢一唱完之后咧，佢就 Hi。咁如果歌書反咗啊 ，and I jog on my reply， 掀咗個歌詞你唔知啊， 佢讀緊個歌詞嘅。 好有感情嘅， 眯埋眼啊嘛。 How much I love you？ 然後嗰個人行過佢 ，Hi， 個個試啊煩咗，我坐喺隔離啊嘛。And I took all my reply， 佢都唔記得咗自己仲係 唱緊第二隻歌。 係啦，最後係咪差唔多啊？ 系， 我笑死你真系，好多歌咧啲曲系差唔多， 差唔多，而且咧真系会好容易捞乱啊！我哋都会捞乱过。 我哋以前真系一有音乐咧就癫咗啊！ 系好中意咁样玩啊！ 我哋今日都好癫啦， 系啊，大家都冇准备嗰啲 嘢。好啊，因为其实都好似疫情咁啊，我哋好耐冇癫过噶啦，啱晒，所以你两个上嚟咧，两个癫凤斗斗狂龙，即系我就系狂龙啦吓，咁样系咪？系啊，二千靓歌，好少 以前咁开心就咪鬼唱啲慢噶啦，我爷爷啦， 喂喂喂爷爷啊， 好唔好啊？ 好， 全部啲歌慢慢改晒， 唔理啊，企起身啊！几好啊！ 即兴即兴， 系啊！哇哇耶耶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哇哇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哇哇耶耶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Why must my heart feel s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Oh, yeah. Tell me, please, I got to know. Don't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Oh, oh, yeah, yeah. 哎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应该说些什么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有嘅 继续何妨哎呀三女生何妨爱着对面的靓仔我的叹咯， 哇！哎，你犀利啊，你 more than I can say 夹呢一个荷花香，真系今日咧系嗰个感觉咧，我就谂到一只歌，又要跳去咧呢只嘅葛兰嘅歌。 好啊 ，just jump 啦， 好啊， 因为呢只歌咧叫做说不出的快活， 好啊、 今晚就系咁样。 好。Jumbo，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只是我要怎么开心我？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只是我要怎么得意我？若说你敢看我，怎么开心？怎么得意？怎么坏？我到底为什么？就算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累了，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不。一定要我说，也可我模模糊糊、迷迷糊糊、恰恰不。还是别管我，也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恰不恰恰不。一定要我说，也可以摸得我迷迷摸摸，恰恰不。 还是别管我，也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恰恰姆， 来多次。 恰恰恰姆，恰恰恰姆，恰恰恰姆，恰恰恰姆，恰恰姆。 哇！你真系仲豪放过当年嘅嗰栏喎，真系死肥妈同埋阿妹， 唉，我哋好似喺度玩嘅噃， 系啊，真系一路玩一路唱啊嘛，即系真系嘅，有时投入起上嚟咧，一定要玩嘅心态， 唔系音乐系令到你最舒畅嘅，音乐系最好嘅。 是啊，最好的了，没得谈的了。有时呢现在呢我们好像开这个演唱会这样的。 其实是开 party 的。 其实开 party。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眼睛好像现在那些运动会这样炸低很多人的嘛，现在不可以入场的嘛。 没错了。 我们现在根本就向着二十万计的人在那里唱歌的。 没错，我们是自己又 high， 又希望你们听着的人都 high。 最重要就是啊，因为听着的朋友呢，大家都知道呢，肥妈和阿妹呢在演唱的历程当中呢，真系幾十年來咧，真係 entertain 咗無數咁多人喺度，真係多謝你哋喺香港樂壇咧，冇你哋呢一挺咧，冇咁多歡樂，係咪啊？即係你如果下下最多咪夾來夾去咧，跟住咧就三隻啊兩隻啊，我次次都係咁唱噶啦，我哋好好認真，好小心，都好認真係啱嘅。 唔係，我哋其實都幾認真噶，你睇連嗰個諗啊，等陣啊，差唔多咁，我哋都真係好認真嘅，你知唔知？我哋唱到嗰個神水出嚟㗎， 真係好似一個十幾歲嘅少女。 系啦，冇错啦， 即系发娇真嗰啲。 我哋个里边，我哋个心未超过十八岁噶，冇超过过。 如果你系超过过咧，就根本唱唔到呢啲感情噶。 系啊， 边有人咁几廿岁仲发娇真噶？系你先得。 我就嚟七十噶啦，仲唔发？迟啲冇得发啊！ 好嘢，好嘢。 哎呀妈，原来我正话咧拣错咗《可爱的人生》嗰啲歌词， 系 原来系。是另外 一首歌的《可愛的人生》嘛， 是啊， 這些成日都會發現。 不是，我們又砌到字下去， 鑑山唱女嘛， 鑑山，不是啊，還有後面那裡砌不到，真的砌不到。 唱唱下，咦，為什麼這樣的？ 這樣 的？我都試過很多次。 是啊。 十點半的新聞報道後，還有一個半小時的二千里歌唱巡唱，我相信有肥媽和黑妹在這裡，一定是好像剛才那麼歡樂。 不要走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东京奥运正式闭幕。闭幕礼晚上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巴赫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形容，因新型肺炎疫情推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是最具挑战性的奥运之旅。他说大家正在困难时期生活，赞扬运动员给予全球最贵重的礼物就是希望。港队在今届奥运取得一金两银三铜佳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视台奥运节目的时候说，希望香港运动员在体育事业上精益求精，感染更多年轻人相信自己，不要放弃。他又说启德体育园区进展顺利，日后可办更多精英盛事和运动比赛，亦都可以帮助到学界。至於政府會不會考慮再購買奧運轉播權，林鄭月娥說如果得到市民支持，什麼都會考慮，又說政府是以人為本。她說很多人以為政府今次斥資購買轉播權是因為近兩年發生的事，包括經濟不好，但她說早於兩年半之前已經決定破格，而基於東京的時區，无论参与或者观赏赛事，香港享有天时地利。又说经过长时间投入培训，有信心港队取得奖牌的机会多。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其中由美国抵港的患者早前已经在当地完成接种 BioNTech 新冠疫苗，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当局正是调查当中有没有本地个案。新增的两宗输入个案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抵港。由美国来港的30岁男子前日坐 CX881 航班到港，同日出现病征。四月在美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化验结果显示他感染变种病毒。另一名由日本抵港的22岁女子，今个月4日坐 JL029 航班到港，入住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并没有病征。有待確認是否帶有變種病毒株。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4066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連續5日在4000以上。防疫重點措施由今日起擴大至栃木和愛知等8个縣，指定區域內的餐飲店需要停止提供酒類，縮短營業時間。有關措施至今適用於共13個道府縣。有效期和处于紧急事态宣言的6个都府县同样是今个月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朝早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日介绍一位台湾自然写作的作家，叫做吴明益。吴明益有两本书是以蝴蝶做主题的，第一本叫做《迷蝶志》，跟着他意犹未尽，写成另一本作品《蝶道》。他以蝴蝶为中心，从植物、昆虫、拉丁学名讲到去希腊神话，再从文学上的蝴蝶去到自然科学的蝴蝶，又透过蝴蝶短暂的生命叩问生死哲学的问题。吴明益在蝶道第一章就已经提到自己原来是色盲的，一个色盲的人怎样去感受色彩鲜艳的蝴蝶呢？他首先用科学方法解释作为鳞翅目的蝴蝶翅膀上面的构成，阳光怎样和翅膀的纳米配合产生色彩，然后不风一转分享林布蓝光的独特技法。 蝶的肉身不只关乎美学，也关乎爱情、斗争、生存与演化预言，而我贫弱的文字该如何才能重现蝶翼上所展示的光之隐喻呢？ 蝶道庞大的叙事手法，其实是吴明益小试牛刀，开启了自然写作的一种新方向。他以后的作品好像《睡眠的航线》、《覆眼人》、《单车失窃记》，都将台湾的自然写作带了去另一个层次，或者已经不能够再用自然写作去规范吴明益的著作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崔杰堂， 乜嘢事？ 每日崔神厨师话你知，有咁多素材，点解可以日日都唔同噶？ 日日都一样，惊你会闷啊！ 可唔可以讲多啲啊？ 一日有三餐、 啊，仲有宵夜啊？ 可唔可以睇埋啊？唔使急，一定有。 耶、yeah!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在火箭军部队的老兵眼中，这班年轻大学生的新丁又是怎样的呢？ 全年百几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学生。我们几个如果不是旅长钦点，比我都不会来陪这班小朋友玩。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三十一， 号手就位。 One, two, three o'clock, four o'clock, rock. Five, six, seven o'clock, eight o'clock, rock. Nine, ten,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Put your glad rags on. Join me home. We'll have some fun when the clock strikes one.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e're gonna rock, rock, rock till broad daylight.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hen the clock strikes two, three and four. 少少甜停嗰只啊， 啱噶啦， 系啦，唔好俾佢停啦，因为唱歌咧真系即系兴起上嚟就停唔到，因为好开心咧就有肥妈 Maria Cordero 同埋黑妹姐，系李丽霞。同我哋嚟二千靓歌再重聚，真系呢个重聚咧，真系话就话三个钟，原来都啄声就唔见咗一半， 系 啦、 啊， 唔系好够时间唱嗰种感觉咧。 咁夜嘅咩？原来我哋好似而家开紧沙滩， 系啊系啊， 唔系啊，正话啱啱我啲美国朋友啊， 听到晒， 听到啦，开始， 开始起身，起身啦，系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西岸咧，就更加要早起身啦。咁啊，但系如果东岸咧就差唔多啦，可以饮茶啦，听完就，由而家到十二点咧，二千零歌再重聚都会有我哋啊，将呢啲最欢乐嘅歌送上。咩叫最欢乐嘅歌呢？即系话时话话，黑妹，咁啊，我听你唱无数咁多歌啦。咁啊，有啲歌咧，你系 original 嘅，即系话原唱嘅，我哋未必听过噶，因为咧只歌就好熟， 系啦。 但系咧嗰啲歌词咧，即系都几盏鬼啊！ 是是我12年嗰時嘅演唱會出嗰只啊，唔係啊，零七年 係咧，我記得咧開個演唱會嘛， 係零七年嗰陣時嗰個演唱會咁啊，阿楊總啊，楊少紅同我 係 將啲歌詞改咗廣東歌， 但少紅誒改歌詞好叻噶， 係啊， 填詞都好叻噶， 咁、我今次咧趁呢個機會，我想唱翻下咯， 好啊，得意，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個歡樂氣氛咧就係好似而家。呢幾個依一兩個禮拜啦，啲人湧出去咧就消費， 冇錯冇錯。 我哋都應該要即係， 我哋都要開心下啦。 開心下，因為咧即係由政府幫忙啦嚇，因為有5000元，先用2000，係，然後呢2000咧真係而家哇成個街啊都好熱鬧啊！ 咩啫？我而家已經諗緊一間做完去邊度燒嘢啦。 你即刻， 雖然係要買翻屋企食， 係啊， 但都睇去邊度食買嘢食啦。 買嘢食嗰度仲要買咧，買佢有冇得 do 嘅？ 係啊， 啦幾大都係啊，即係多謝咯，唔知 係啊。 幾時先嘟得完啊？如果食宵夜真係，咦、 啊 啊、喂，越食越咩喎？食、 啊、 宵夜我哋忍唔住，真係。唉，唔緊要，唉，唔好理，總之歡樂咧就唔好就住。 係，冇錯。 喂，阿妹姐，你嗰只歌咧犀利啦，係一唱咧就係人都識嘅。 但我真係好耐冇唱啊。 你歌詞， 音樂，我講嘅音樂係 音樂有唱， 歌詞真係好讚鬼。 歌詞冇 曬，而家咧揸住2000元去消費， 冇錯， 好唔好啊？ 好嚟， 只歌嚟叫做。 唱 K 紧要 high， 哇！真系。 K 房子嗨，尽放松使乜打靓太，有妹都咪猜，靓哥等你 try， 令每首饮歌充满热力豪迈，唱 K 紧要嗨，好歌点会嘥，扮下啲歌声真正嗨，唱得猜咪猜，叫 N 哥最嗨，自创啲揸咪姿势要自无败，有金曲有新曲，合唱最愉快，任我唱任我嗌，乜歌都了解，要几嗨有几嗨，任你搏量嗌，有理无理唱歌痛快，走音都无坏，放工等去街，去 K 房子嗨，尽放松使乜打靓态，有妹都咪猜，靓哥等你 try， 令每首饮歌充满热力豪迈。 喂，真系几得喎！ 放松使乜打靓态，有妹都咪猜，靓哥等你 try， 令每首音歌充满热力豪迈，有妹都咪猜，靓哥等你 try， 令每首音歌充满热力豪迈。 热情的沙漠而家变成咗而家呢个沙漠唔系干噶，唔系干涸噶，系热情水浸的沙漠。系啊，因为咧而家每人咧都揸住2000蚊去唱 K 又得啊，系呢个 high 唔 high 咧？ 喂，除咗唱 K 呢排兴打麻雀屋嗰啲人， 依排先兴嘅啫咩？ 唔系啊，即系呢排，因为而家呢两年都冇街去， 喺屋企啊，四个人啱啱冇限聚令， 啱限聚令打麻雀。 系有埋咗个攻打四方城啦。 而家我哋讲啲歌词啊，写歌词嘅人真系绝韵，我好欣赏黎比特。 系啊，同埋阿许冠杰啦，两个一齐拍住，永远都系拍档写歌词。但系以当年咧，我好记得咧，佢第一只讲打麻雀嘅歌咧，就系《打雀英雄传》啦。 六神， 我哋直情咧嗰啲 DJ 啊，第一个接我系要做朝头早节目噶嘛，接到啲嘅歌，唔系唱片嚟噶，即系嗰啲派台歌嗰啲声带。播一次听一下先，即刻抌出去播，直情咧碌咗喺地下咁滞 啊！系啊， 真系碌喺地下嘅笑到，几好笑啊！但系呢只都系好绝嘅， 呢个好绝位噶。 呢一只歌咧，嗱呢只第二只打牌歌， 系啊， 因为第一只好受欢迎。 呢个绝位啲，我觉得。 呢一只仲因为呢一只咧就系俾嗰啲识打牌嘅人， 系 嗰只就唔识打牌都听到嘅，所以嗰只仲 hit 啲， 嗰只 系 啦 hit 啲，系呢一只咧。就是如果你識打牌， 你一定要識打牌。 係啦，因為識打牌， 我識打牌，所以我話呢個好掂。 即係好攞你命， 攞你命三千。 其實呢隻歌咧，就以前咧，佢啲人都唔知係咩歌。其實就喺阿 Sam 嘅年代咧，即係許冠傑年代咧，即係六十年代開始有一隊樂隊叫做 Fabulous Echoes。 Fabulous Echoes。 咁佢有一隻好流行嘅歌《Uncle Ray》，就推到佢上 Number One， 就叫做 Little Bit of Soul。咁啊，即係一少少嘅翻簡咁嘅意思。咁但係咧，佢就即刻你知係 Sam 最叻噶啦。首先我哋播嗰只 Rock Around the Clock， 佢就變咗加熱潮啦。咁但係呢一隻咧仲犀利。叫做麻雀洒落， 系系啊， 唉，如果识打牌嘅听住啊，肥妈，点样教你啲牌将先啊？ 留二索扣六索，一摸三七索，再甩入九啊五八影真扑，扣六索上二索，影真怕鬼学，谂起卡窿啱啱一摸就嚟，转眼间摸一索，等黐三索。再甩七索就叫六九索，求六索有六索，敲崩台角，哈！呢铺真系代表作。最鬼憎响屋企最寂寞，去揾脚两头腾，成日频扑， 砌几圈，我身心最快乐。冇本我照落场，打针梗系主角，甩到手软起晒膊，兼侧侧落，长啲黑色仔猛咁搏，又我口干颈渴，几大死做死搏，哇真系 绝啊！ 我真系冇办法，冇办法可以谂到佢点样谂到啲吓 咁绝嘅歌词， 系啦， 嗰啲牌章喺你歌里唱晒。 你识打嘅，你整个识，你真系，乜有乜理由啫？吓、啊，喂大佬， 就系、是、好似自摸绝章咁嘅意思，即系真系会啊谂唔到。 你好似你睇下几多只牌啊？睇住 啦。 留二索扣六索，一摸又三七索，再得一九啊，五八认真扑，扣六索上二索，认真化鬼学，谂起卡窿啱啱一摸就嚟，转眼间摸一索，仲要等次三索，再得七索就叫六九索，扣六索有六索，敲灯台角，哈呢部真系代表咗， 有意思有意思啊！ 好嘢，好嘢！ 尤其是嗰啲即系打牌嘅吓，即系桌游啦。即系如果你遇到啲咁啊，我即系清一色啦，全部都索子嚟噶嘛，系咪啊？ 佢最衰咧就系留二索，扣六索，一阵间你就佢 一摸又三七索， 唔系一摸一索等次三索，即系佢有只二索啦，摸咗只一索等次三索，佢都作到出嚟，真几好嘢噶！喂，真系絕到咧，真係、 這個、 絕到拗頭啊！真 係。歌詞咧就係許冠傑加呢個黎比得啦。係 啊。 咁啊，呢個黎比得而家大家咧，其實都係喺嗰個電視嘅sitcom 啊， 即係經常都會睇到哀會，加就見到黎比得先生啦。 係啦、 啊。其實你知唔知啊？知唔知邊個黎比得啊？個樣你如果即係如果以前後生嗰啲未必知道係佢就係黎彼得，但係其實咧佢就我唔知佢做嗰個角色叫乜名，唔、記得咗，因為佢成日都會間中會出現噶啦，即係、總之咧佢係一個 寫 詞嘅天才嚟嘅 嚇。嗱、阿詹叔寫個歌詞，同佢個寫嗰個唔同 風格嘅，佢嗰啲好好草根嘅，好 地道嘅， 地道嘅，深入民心嘅。咁有啲咧，譬如話，另外一啲我好欣賞嘅咧，阿許冠傑，譬如同阿黎比得合作過嘅咧，嗰啲日本娃娃， 係啊， 嗰啲咧，佢即係講到咧，就係我哋嗰陣嗰個年代咧，就中意日本，中意到咧個日本風咧，咁佢又講埋香港嗰啲去東急啊，嗰啲 好正， 你揸個 Toyota 啊，嗰啲全部寫曬，去食 sashimi 啊，食嘅 sushi 啊，嗰啲咪講曬啲日本風， 未即係佢乜嘢歌都作到嘅， 乜嘢 阿珍已經嫁咗人，情人實已嫁嗰啲。哇！真系你好絕核， 系噶，咁唔系呢啲歌咧，就系属于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叫做，即系本土嘅草根阶层一路发出嚟。你譬如你加价啦，加价热潮啊嗰啲啦，又或者譬如有啲人咧，佢以前嗰啲后生仔咧，唉，真系无所事事咁喺屋企嗰度，咁啊又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毛，咩叫莫大毛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典型嘅人物啦。 冇错，除咗呢啲之外咧，佢仲有啲好励志噶噃。 学 生哥好温功课，唔系人人挂住拍拖， 拍拖 大过咗拍拖， 踢拖先，佢有嘅有阶层嘅，佢踢完波一阵咪拍拖，唔知点 咁。咁啊 ，Sam 就最叻咧，就将一啲好熟嘅歌咧，譬如呢一只啊，边时弹紧咧，系从你就八岁嗰阵风啊吹啊， 系啊， 咪呢个歌咧要嚟试下唱啊，嗱， 好啊，攞。 啱好啫，唔該你攞個歌詞咧，叫做有酒今朝醉。 嚟，等陣。 因為佢咧，佢係由六歲咧，就唱到六十歲嘅， 係啦， 四段嘅，冇得頂嘅，即係直情咧，就係我哋成長嘅階段。如果你而家夠曬呢個年紀咧，你就明白啦。由小朋友開始咧，佢話踢波玩啊，即係玩下水嗰啲先嘅。嗱，頭先你唱嘅歌詞咧就係啦，有酒今朝醉，嗱你咯。由八岁开始，唔系六岁啊，系欧树山嚟改嘅。童年就八岁多欢趣，你见到狗仔起细追，爷爷话我最兴嗲几句啊，买包花生啊，博博趣，跳下啦飞机。 边玩下水，爷爷总教我讲呢一句，饮酒应该今朝醉。爷爷总教我讲呢一句，饮酒应该今朝醉。 到十八岁啦，八岁就到十八啦。 系 行年十八岁，懒风趣又有个高级细字句。求其系派对都扑到去啦，见到阿乌都请佢，咪个谦虚，几大冲有水，另再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再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 哎，又到28岁啦，十八岁咧就开 party 嘅吓，我哋嗰啲年代嚟噶嘛。 行年28岁，金翡翠啊，伴响异乡拖靓女，同埋赵阿翠啊，双双对，结果卒之就娶咗佢。以为睡晚啊，垫低 点知 一声就叫老佢，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 哎，你听唔听？佢梗系好中意赵阿芝啊！哎呀 ，OK， 行年68岁，腰骨都脆，仲有风湿啊，仲气衰。人哋窒两句，湿湿碎，我都管声吞咗佢。叹下双睛，打牌抽下水，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 你话系冇嘢啊？ 好嘢， 真系好嘢啊！由八岁讲到68岁，系真系讲正噶，即系佢唔系求其塞啲字噶，即系全系咁。我哋18岁都开 party 噶啦。 唔系，同埋阿 Sam 有一啲歌咧，有一只我又系好中意、好中意嘅，就系、是叫做《南风亲雨夹》。 哦，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 即刻唱嚟，起阿 Maria 个 key。 哇，好中意！ 呢只系佢嘅超经典啦，因为当其时嗰个金句咧就梦里有时终须有啊嘛。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正泪花。望天星家，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星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罪乐也。 他讲得好啱，人真的很难分真与假，有很多人呢可以共患难，反而共不到富贵，真的。所以如果能够，就算亲戚都是这样，兄弟姊妹都是这样，要看到即是人家说江湖险人心重险，即是看你怎样去把握你自己的人生。真的，其实我们一生之中最紧要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 嗱，呢度写得好好，人比海里沙，何用多牵挂？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便无花。 仲有呢句， 心公正白璧无瑕， 其实 行善积德最乐也。 我好欣赏呢、這个，真系每一句，每一句都好窝心。 付诸实行添啦，你而家人生 真 系难得有机会，好似其实我哋三个嗰、那个。资历差不多，唱歌的资历，咁啊，即系能够安排到我哋有机会喺呢个圈度，或者喺个歌坛嗰度，可以凭住唱歌又好吓，凭住做咩都好，可以同好多人可以一起共享。 冇错。 咁啊，头先嗰啲歌词咧，就我觉得即系 靓， 回望人生咧，即好似你头先讲嘅嗰番说话，系好真嘅。即係你有啲有時當然啦，你努力嘅時候，你初咗出道嘅時候，咁都係一路向上，一路向前行，一路即係有機會就搲，有機會就賺，即係咁。咁我都睇住阿 Maria 真係出嚟啦，即係最初啦，你唱呢個《友誼之光》 啊， 即係第一隻。今日我真係我做在場，咁所以變咗真係見到你一個對於香港又咁有， 真係佢有份譯英文俾我，我覺得好羞恥啊，好肉酸。 唔會，因為你叫做 Cordero 啊嘛，你係咪應該識中文？ 但係我對你有個交代，起碼到今日嚟講嗱，我唔識寫，但我睇 好叻， 我睇 睇得好快添。頭先嗰啲歌咧，嗰啲童年就八歲嗰啲，喂，成張紙咁多嘅，你都跟得到啊！佢真係好犀利，啲認字同埋即係嗰個認知都好好， 係要逼自己。一定做得到。 系啦，咁最紧要识写嗰个字，不过你已经写咗好多次，就系、是、行善嘅善字。 冇错， 善包括慈善啦、善心啦。 冇错， 即系对周边嘅人啦、对朋友，我都见得到。多谢你。咁啊，睇一个钟，原来咧，我哋可以哈哈又一晚咁滞咁滞。 哇，好快喎！ 啊，黑妹啊，你以前咧，即系初你话十几岁出道唱歌嘅， 系咪啊？ 咁啊，每晚都唱好多个钟噶， 系啊， 初我系啊，真系唱好多个钟。 咁啊，时间唔系觉得好慢定好快？ 嗰阵时真系要搏命，觉得好快咯。 即系冇得谂嘅，因为你 冇得谂噶啦。 唱完一只歌，下边又有人点唱咯。 系啦， 跟住又要唱唔知第三只啦，第四只一路咁杀住嚟。 我仲要走场咧， 系喎，仲要走场。哇，真系！以前都是大家咁样，都是经历过一段咁样嘅日子，各有各嘅故事。不过个故事都是殊途同归。可以今日坐喺张台呢度，大家可以吓唱歌打边炉，几好。十一点嘅新闻报道啊，我哋话有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家预备物资，以保障救灾重建所需嘅主要材料，并且下令中央要从财政物质上。支援咸鏡南道救災重建。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指示召開緊急會議，指示動員人民軍部隊協助咸鏡南道修復被毀道路，以盡快結束救災重建。南韓外交部表示，韓美兩國近日就向北韓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加強磋商，期望借此為重啟與朝對話尋找突破口，但是由於平壤未有回應，尚未知道朝方是否願意接受援助和需要什麼物資，韓美亦都未具體討論援助物資的種類。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盧碧是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剛才一路傾啦，即係有啲、有啲傾傾下，有啲感觸添，係即係覺得即係人生在世，可以即係唔係人生在樂壇。頭先講到嚇，即係唔好講得咁嚴重，即係感恩嘅。 冇錯，我哋真係我哋三個都應該感恩， 大家可以能夠即係 真係。 能够同人哋 share， 继续，即系呢一个角色咧，唔系天跌落嚟，亦都唔系个个都可以有咁有机会，咁幸运地可以即系、 我哋好幸运地将我哋嘅工作，其实系我哋嘅爱好，又系我哋嘅娱乐，啊，将佢摆埋一齐。 难得咧，阿妈，我哋喺呢个年代长大咧，就系、先唱好，即系好多唔同国籍或者唔同语言嘅歌，唔同文化嘅歌咧，我哋都涉猎到，系自动嘅，你唔需要去读书啊，唔需要交学费嘅，自细咧你粤曲都识嘅啦，你同我都识嘅，好奇怪嘅，都唔使学嘅， 头 先嗰啲七十年代嗰啲刘家昌，我哋点会学啫？ 系啊， 我哋唱紧英文歌，但我全部识晒。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冇，我哋冇诶第啲概念，我哋就一路听住个 人哋唱。我哋就入腦噶啦， 入曬腦噶， 入唔知幾時唱翻，未用嘅。咁啊，跟住嗰啲咁嘅廣東民謠啊，我哋又識啦，英文歌你先識得多。 係啊，多。 而家想學咁多英文歌咧，其實唔容易，因為唔興啊嘛，而家。 同埋我哋嘅英文水準個水平啊，即係香港同一代啲嘅水平好高，我哋真係要多謝電台。 因為真係聽歌學英文，唔係講笑， 唔係講笑。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以前咧，我哋係聽 Uncle Ray。已經有呢隻歌好耐， 同埋呢個歌到而家嚟講咧，真係要話俾大家聽，唔好覺得有呢個疫情啊，大家兩年到啊唔出得去啊，成啊，其實呢個世界好美好嘅，世界真係美好嘅，睇美好嘅一面咁就得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Seen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n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lbert,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s, the dark sacred nights,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eems prettyIn the sky are also all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n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oh, what a wonderful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They learn much more. Yeah. I never know when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We think to ourselve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哇，真係 一個美好的世界。 好靚啲歌詞又靚，音樂又靚。 有隻歌叫咩？世界真美好啊！唔係鄧麗君嗰隻叫做咩話？叫做世界多美麗，係啊，世界。哒哒哒滴哒哒滴哒 ，OK。 啊，真系要记好多歌， 系啊！ 我系好渣记歌词，好彩而家真系有啲互联网可以一揿咧就搵到啲歌词。诶，你哋阿肥妈叻啊，啊虾妹都叻， 我都 我冇阿妈咁叻。 我哋都要唱下先出到嚟。 唔系，因为咧你反而你以前唔识中文啊，你反而记得多。 吓， 你被逼记噶嘛？ 冇错， 系咪啊？即系所以变咗我咧就衰啊！我在灌唱片之前呢我已经唱歌㗎啦。咁我就喺个 Captain's Table 嗰度唱歌。 佢咩呀佢往好多地方唱歌㗎。 唔係我只係一个地方啫。我真係冇唱过其他嘅。係真係啲人誤解咗。 係咩 係真係冇唱过。个个都以为我喺出面啲民歌餐厅我一个都冇。淨係喺呢一间度唱过。 係咩 但係我嗰陣呢我就同时候就成日上 TVB 唱欢乐今宵啊唱咩。咁我哋点解会养成呢个坏习惯呢因为冇人理我。又好靜， 擺本書 喺度，咁以後咧就慣咗你幾熟嘅歌都好啦，你都係睇住睇，你慣咗嘅隻眼就話俾個腦聽，咁咪識唱噶啦。咁你個腦其實諗唔係諗緊嗰啲嘢咧，都識唱嘅，因為你睇到嘛。咁所以而家咧，我睇歌詞就快。但系记歌词就渣。anyway， 唔紧要啊，最紧要就系你消化到同 enjoy。 系，我哋好 enjoy。我哋真系好难得，我哋三个真系要感恩 ，thanks God。我哋可以用我哋自己最喜欢嘅嘢，仲可以爱嚟做我哋嘅生计，仲一路喺度。其实我哋好享受嘅唱歌嘅时候。 你仲犀利咧，一路煮饭一路唱。 唔系，其实煮饭同唱歌系我最中意嘅。 系啊，啱晒，两样都系做紧职业，又系兴趣。 所以成日做 show 咧，我喺个台度，其实我自己 high 咗嘅啫嘛。啲人话点解你唱得咁开心？我真系唔系好理底下嘅，大佬，我自己 high 咗啫嘛。 阿黑妹都犀利啊！黑妹咧最近咧吓，仲可以咧就为电影咧唱主题曲， 哇， 真犀利！喂，要出电影介绍下得唔得啊？林家栋嗰出咧， 系啊，杀出个黄昏， 系啊， 首映我啱啱喺国内翻嚟，啱啱睇到首映一齐， 哇， 好开心咯， 系啊，都开心啊！林家栋咧，即系一路做演员啦，做咗咁多年啦，可以又做导演啊、监制啊，啊，即系自编自导自演都得啦。 咁我呢首歌都系佢两年前叫我录噶， 系啊，两年前噶，而家先用啊， 系啊，因为个疫情咧，即系冇得播啊嘛，咁依家好啲啦，咁啊開始咩咯？ 係，我明白，一路到而家。 因為同以前唔同啊嘛，以前我最記得啦，香港拍戲嗰陣都唱好多電影主題曲，呢頭唱完呢度出，呢頭唱完呢度出嘅。 好急噶嘛嗰陣，而家啲戲要 hold 住。 而家佢哋啲咪好咯，佢 hold 咗兩年有得出啊嘛。 我以為冇得出添。 呢隻歌咧就即係我頭先聽過啦，大家咦好懷舊噶喎，嗰出戲咪好懷舊。 係好懷舊，但係好好睇啊。 嗯。 有笑有泪， 是边个演的 阿宝宝啊，冯宝宝 姐 姐，谢贤， 宝宝姐， 大 三个我都中意， 仲有咧， 谢贤哥哥， 哇，四个啊， 仲有一个我最中意嘅， 系 林雪哥哥， 哇， 呢三个真系 即是一出啲懷舊背景嘅， 係 啊，咁所以你呢一隻主題曲咧，雖然叫青春之歌，係以前嘅青春，即係四哥喺粵語片時代，哇，同即係啲女演員一路談情説愛，即係同阿修哥嗰個年代。 但係而家佢都係做緊男主角喎， 梗係啦。 但係佢而家都仲係談緊情説緊愛啊！你估佢有變過咩？你都熟熟地。 不過好緊張啊！呢首歌因為咧錄嗰陣時唱過到而家，我今日都顧住聽阿家棟哥，我未必唱得咁好嘅。 唔緊要，我哋呢最緊要係 開心。 情怀紧要嘅， 系啊系啊， 实质因为我哋系 live 紧嘅， 系啊， 第一次听嘅《青春之歌》。 嗯。 我有无尽希望，像玫瑰般盛放，为青春增添这力量。你有无穷想象，从试过失方向，要自信，要热情，没悲伤拥抱青春，一起飞奔要去发亮，不怕泪流，没担忧，没发愁，一起手牵手唱青春之歌。尽希望像玫瑰般盛放，为青春增添这力量。你有无穷想象，从没试过失方向，要自信，要热情，没悲伤拥抱青春，一起飞奔要去发亮，不怕泪流，没担忧，没发愁，一起手牵手唱青春之歌。一起手牵手唱青春之歌。 总数几句歌词同以前一模一样，以前啲歌真系得嗰几句， 林家栋 有无穷 佢写噶， 佢自己写噶， 佢为呢套戏写 嘅，系怀旧啊嘛，佢怀旧嘅咧系呢啲歌词， 呢啲歌词 曲式， 听两次就识啦。 系啊，青春之歌咧就系电影呢度杀出个黄昏嘅主题曲嚟。 但你一听个名咧，改得好好。嗱，仲要係林雪啊、謝賢啊、Bobo 姐啊咁，即 係 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嗰個黃昏嗰、那個 黃 昏,、 那個、 黃昏年代，但係咧佢係殺出即係、那個、有殺手啦，啊，即係有懸疑又有嘅嚇， 好真實。其實有一段戲咧，我睇到我喊啊， 嗯， 我真係好感觸。阿 Bobo 姐唱呢隻歌嘅時間咧，跟住咧就係、是。 喺廟街嘛， 喺廟街係啊， 好啊，都要去，咁啊要去睇下，真係要盡快。 嗰陣時我哋 全部都係我中意嘅演員， 同埋以前嘅我哋咧，好識去珍惜同埋享受每一樣嘢。我記得嗰陣時去廟街咧，我哋踎上去上菇嗰度咧，食嗰啲咁嘅東風螺啊嗰啲嘢咧，哇，已經覺得係哇好屎巴閉嘅啦！你知唔知啊？ 有冇睇過啲飛機艦啊？ 梗有啦，黐線啦， 買過添啊，買過添啊， 佢真係飛上嚟㗎。 不過即係如果你講起即係呢個人民夜總會啦嚇，咧、平民夜總會廟街咧，嗰度有個榕樹頭啊嘛，榕樹頭下邊咧就有人有講古啦，亦都有人唱歌嘅。以前有咪有嗰啲歌廳仔嘅，而家有啲歌廳仔。 呢套戲有曬呢啲嘢。 有曬啊！ 係啊， 佢唱歌都有幾範嘅喎，一啲係唱粵曲嘅， 係 係啊， 有唱時代曲嘅， 時代曲嘅嚇分開㗎。好正 咁啊！真係呢啲情懷好得意，咁啊可以啊中意聽嗰啲啊打賞下，咁啊啱嘅喎。其實七十年代都係咁啦。我諗啊，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旺角啊定係尖沙咀啊，總之旺角一定有。我經過咧有啲歌廳，咁啊邊個喺度唱咧？哇！點個花牌喺度？姚蘇用嚟緊啊！姚蘇用嚟啊！哇！即係之前係真係排曬隊嘅。 楊燕啊， 係楊燕啊，最多啦。 姚蘇用啊， 青山啊， 青山啊，哇！真係 佢啲唔係演唱會嚟嘅喎，佢係一個歌廳。 歌廳 咁你入去咧就聽好短時間就可以飲杯嘢咁樣啦。哇！真係不得了。如果有呢啲， 我也心有意，月光。眼要咁樣， 係啊，唔係同埋咧就阿楊燕姐咧，佢嚟過呢個節目，咁咧就現場唱，哇，好震撼， 好犀利！ 佢仲係因為原來哇，佢後嚟話俾我哋，佢以前咧即係聲樂帝嚟， 即係佢要升樂先嘅，然後即係轉唱時代曲，咁所以變咗佢聲音咧，到咗而家嘅年紀咧，都係好澎湃，可以真係唱爆玻璃嗰啲玻璃杯冚住先得嘅，好犀利，好犀利。咁誒呢只係佢嘅蘋果花啦， 冇錯啦， 你哋 冇得傾啊。 誒，仲有一隻咧嗰只系咪雷梦娜唱到晕喺度？ 系啊，系要趴低啊！ 趴低系咪晕？ 我求你醒来吧，雷梦娜，雷梦娜，我求你醒来吧，雷梦娜，听我再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雷梦娜。 谂起嗰句， 哇， 梦娜，瞓咗个地。 要企格啊，系啊，肥妈真系打咗喺地下 先得嘅。 差不多啲觀眾都要求佢一定要搭喺個地下度，係啦。呢啲咧就係以前嘅年代嘅一啲，係 啊，真 係好早已經有呢啲 signature 嘅嚇，啲即係嘅動作啊配合嘅， 每一個 style 嚟嘅， 每一個歌星都有佢自己嘅好似姚淑媛姐姐咧，嗰隻手就一定要咁樣嘅。 係係係，咁後來都有啦，個個歌星都有嘅。 個個歌星 你自己都有 嘅。我一定係拉咪嘅。 拉咪拉到誒唔知去咗邊。喂，呢一隻叫憑著愛你冇啦啩？點拉得咪啦啩？ 拉得咪啦，呢只唔拉得咪啦。 好，聽我哋聽聽，我哋聽聽阿肥媽咧。 好啊。 好近咪，好抒情，好有愛心，從愛心出發嚟演繹。好少听咧。 曾踏遍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亦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凭着爱，我信有出路。 有一天再回首的时候，就会好深情地去感受这些歌词，因为再回首就是这首歌的国语版。第一个钟还有半小时到最后一个部分，新闻后我们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闭幕，闭幕礼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在日本国旗进场，由宝冢歌剧团唱出日本国歌之后，

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妹姐李麗霞同埋肥媽 Maria Cordero。 真的要放在肚子唱到歌要起身不回家 我們今晚怎麼捨得回家 嗱，我這些歌詞呢我反而不看呢我是認識得曬我看了反而走了不知道哪裡 跟住呢一隻呢叫做原本叫偷偷摸摸但是也有粵語歌詞 沒錯喊妹的 去爬坡你自己说呀你自己讲呀你要不要去爬坡难道你还不认错 几许风雨 只好叹一声，许多次想只会沉醉忘形，有缘是预定，失足可致命，令人受伤的罪证，时也命也天造定，你拍拖也不是我拍拖，你还承认，可否尽快清醒？香港女儿哪个不怕拖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无缘就认命，失足可致命。若能遇到都愿拼，时也命也天造定。你自己说呀，你有没有去拔脱？难道你还不认错？几许风雨只好叹一声，许多次心事会沉醉忘形，有缘是预定，失足可致命，令人受伤的罪证，时也命也天造定。你怕拖也不是我怕拖，你还有骂我错，并会解你心内亦承认，可否尽快清醒？香港女儿哪个不怕拖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无缘就认命，失足可致命，若能遇到都愿拼，时也命也天造定，时也命也天造定，时也命也天造定。 哎呀，阿妹的粤语版就叫做得不到的爱情，原曲正版更是偷偷摸摸啦。今晚点啊？ 同醉畅饮，我哋今晚夜，莫理今宵星稀月也斜，沉落尘，万花娇俏，知否明天一过花亦会谢，同乐同杯，今晚夜，就趁美酒芬芳香四射，能尽兴就开心笑，知否明天一道花亦会谢，缘分到展开欢颜，散得过校园遮，谋共最后开心事，快乐能借得车去些，红到这一晚夜，愿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让心花放，知否明天一道花亦会谢，我愿同你一起过今晚夜。 今晚夜仲未完喎，一路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先至会完嘅。希望今晚呢就真係藉住阿肥媽同埋阿阿妹嘅聲音帶嚟好多嘅歡樂，好多往事嘅回憶，咁呢啲歌呢亦都能夠令我勾起片片嘅回憶啦。阿妹姐間中都會好抒情㗎吧。 我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雨月唱首歌，一夜又白昼，一夜又白昼，人生悲欢又几何，春去春回来，花 些话会再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线你的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线你的心海。花瓣泪飘在风中，红鸟悲翼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同海边唱一首，敲起又敲了，敲起又敲了，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回想你的心心爱，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心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嗱， 即时嘅合作， 即时玩 啊！黑妹同埋肥妈嘅现场即时演绎《花心》。 啊！呢、這个咁样唱都挺好啊！ 可以， 我嚟唱 jazz 都好啊！ 可以点样转啊？但不过咧，突然间谂起咧 ，Maria，、我哋每逢母亲节咧，我哋都系星期日嚟噶嘛。 哦， 咁啊，每一次咧，我谂起，哎呀，肥妈唔喺度， 嗯， 都好想即系大家又想听呢一只，补翻啦，好嘛？补翻我哋每年嘅母亲节。当然呢只系当年我都亲自睇住你嘅黑胶唱片面世，卖个满堂红，恭喜你， 多谢， 多谢你嘅母亲嘅爱心。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之冠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既跳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 的心， 我的心趣，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与你一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追，我也会暗祝福一千一千句。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 咁啱你个名字又叫阿妈，咁啊个个都会都系同你心里边唱翻你只歌，妈妈 I love you。啊 ，Maria， 即系你唱咗好多次呢只歌，你每一次都感动啊，嗬，真系感动到而家。 系唔得嘅 ，Maria 真系热泪盈眶，系啊，真系唔知系咪因为一真系谂起你妈妈，系 又谂起我妈妈啦， 嗯， 又谂起啲细路哥啦，因为。我的付出 我是真心的、 嗯、 我不需要他们说第日赚钱养我啊或者什么只要打个电话够不够做阿妈的只是付出和等待、嗯、只是希望他们够不够打个电话回来说 Mom I love you 够了、嗯、真的够了做阿妈的你问阿黑妹我们没有说等待他们回报什么、嗯、或者做妈妈的只有付出同埋等待，同我阿媽一樣，因為我阿媽誒後尾嗰十幾年，我都即係都好彩，揾到錢啊，對佢好好啊，或者點啊咁。但係又如何咧？即係當佢唔響度嘅時候，你想報答都唔得。咁我亦唔想俾壓力俾我哋細路哥。但係好彩，佢哋真係而家個科學發達咗啦，成日有嗰、那個 視像嘅通話， 係啊， 可以見下佢。 但係真係。是有没有不同的人只要一个拥抱、 嗯、 就够了。 或者一个电话一句说话。 一句说话够 了。OK, Grandma, we lov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too. 时间差不多了。有一隻歌呢就真係我又更加有回憶啦我負責同你譯英文。 佢譯㗎真係佢譯㗎。但係我有交功課啦。我而家。 好精彩。 我睇到曬歌詞唔使理 會。好快就即刻成為咗非常流行嘅一首流行曲。由綠島小夜曲竟然可以變成。友誼之光呢、這個呢。 哎呀原綠島小夜曲嚟㗎。 係啊。 有冇搞錯啊聽咗幾十年都唔知道。 呢个系阿发哥喺监狱嗰度唱噶嘛？ 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夜 眼定能对准手，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我哋系朋友。 話就最珍惜、最重要、 最珍貴 喺呢個圈度咧，即、就、係、是、一大班朋友，尤其是見到阿肥媽咧，佢搞慈善活動也好，佢自己啊聚餐打邊爐也好，都係好大班人。咁喺個圈裏面咧，就真係好似嗰晚咁樣啦。哇！我諗有二卅個歌手嚟， 三十六個歌手，一個香港小姐三十七個， 係喺一個號召喺六日之間一齊做一個即係賑災嘅活動，上網全球都睇到， 係啊， 非常有意義。其實我都希望我哋嘅圈中，無論係即係整個娛樂圈啊、電影圈又好啊、電視圈又好，全部都一條心，有啲咩事。未必一定話啊，淨係要我要幾多錢幾錢，唔係咁嘅意思， 唔係 完全豆鈴都唔使，唔收費，但係咧最緊要個心， 心係 OK， 我哋就一重向同一個方向就 OK， 香港就可以越嚟越好，好似我哋 雖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 多謝兩位特別嘉賓，時間真係又好高漲，個氣氛好高漲，一路我哋進入，慢慢進入我哋嘅夢鄉，甜蜜嘅美夢，希望大家今晚 enjoy。 Sleep, lay me down and closely hold me in your eye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多谢两位你哋海外好多亲友喺度经过互联网直接听紧你哋头先唱歌。 多谢 L 哥俾个咁嘅机遇我哋。 哎呀，唔讲啊，最紧要咧就我哋喺高尔夫球场。再見面，大家互相你一棍我一棍 ，OK， 耶、yeah! oh.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